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70, 第七十课。Time flies. 光阴似箭，在英文里头啊，我们就讲 time.Flies, F-L-I-E-S. 时间过得真快。好，我讲真快，我讲真快。就连我讲中文都会有所谓的口误。A slip of the tongue. Tongue 就是 T-O-N-G-U-E. A slip, S-L-I-P. 一个滑动 of the tongue. 也就是舌头的滑动一下，也就是口误的意思。所以我们讲母语都会有口误，那讲英文更不是如此嘛。但我们其实有一些呢，学英语的时候呢，就半途而废的人就是太多太多啊，这样子。可是我呢就不会半途而废。今天我们也有很荣幸的带来我们一位编辑叫 Tammy， 那么他呢也是一样的，他是靠自己的方式把英文学好的。Well, Tammy is now sitting next to me. I'd like her to introduce herself a little bit. Hello, everyone. I'm Tammy.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how I improve my English writing skills. First, I will memorize good sentences or good idioms from movies or novels. For example, my favorite movie is called Three Idiots. It's an Indian movie. In the end of the movie, the male leading character said, "Pursued excellence and success will follow."追求卓越，成功就会自然跟随。These sentences are very good, so I will collect these sentences into my writing notebooks. This is the first way I improve my writing skills. The second way I improve my writing skills is through writing diary.I keep a diary every day, and I would write down my interaction with my coworkers, with my friends, and my families. I would describe my feelings and describe my interaction with them. When I encounter the words I don't know, I would look the words up in the dictionary. Therefore,Gradually, I collect a lot of good words and good sentences in my diary. 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我怎么样学习英语写作的方法。那刚刚讲到我第一个方法呢，主要就是从我喜欢的电影或喜欢的小说里面来背下我觉得很好的句子。然后刚刚提到了有一部电影叫做《三个傻瓜》，然后它是一部印度的电影。那在那个片尾呢，就是男主角有说，就是追求卓越，成功就会自然而然的跟随着你。然后像这样的句子我就觉得很好，所以我就会把这样的句子，英文的句子 Pursue excellence, success will follow 这一句话就把它写在我的 writing notebook， 就把它写在我的写作的笔记本里面。所以现在我有一本笔记本专门都是在记录就是好的英文句子的。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有写，就是用英文来写，就是 diary 就是日记，就我会就是用英文来写日记，那里面就会写我今天做了什么，然后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还有家人怎么样的互动，以及我今天的心情是什么。那所以现在主要呢 writing 我就会有两本，一本就是我的 writing notebook 来就是记录就是好的句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就是 diary 就是我的日记。那通常在写日记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不懂的单字，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查字典，那久而久之呢，就是我的字汇量就会增加越来越多。那这就是我学习英文写作的方法。好，那我们就是再继续今天的课程，就把时间再交回给赖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解的，当然呢也是跟时间副词短语有关。刚才大家听到 Tammy 讲的这些话呢， In terms of writing， 就是在写作的部分的时候， You have to keep a diary， 你必须要写日记， D-I-A-R-Y Diary 就是日记，念慢的是叫 diary， 念快的是 diary， 就这样子。 Keep a diary 也就是写日记啊，这样子啊，理论上你可以讲 diary 这样讲，可是老外一快的时候就变成 diary， 有点像 diary 啊，这样子其实是 diary 啊。 Keep a diary 不是 write a diary， 它的用字遣词就可以证明一点呢，那么就是您不需要呢出国听说读学，跟着我们好好学，一样可以学得非常的棒，这样。有人常说呢， Well Peter You study abroad before， 也就是在海外念书的时候，因为你这样的关系，所以呢 You are able to speak English。 No，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Even long before I studied abroad I learned to talk to myself。 I also kept a diary in English。 我也是用英文写日记，这些事我都做过，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会讲会写都有个共同的一个特点，那都是自己营造一个说英语的环境，写英语的环境。好，我们今天呢 Lesson 70就是继续来谈时间副词短语的用法。我们知道在讲几号的时候，比如说8月1号、9月2号等等，那个介词要用 on August the 1st， 后头不能讲 on August 1， August September November October 这些我们都教过了，月份的这些东西别忘了，不要还给我。好，同样的在10月1号我们讲着 on October the 1st， 不过老外通常会把那个 the 省略掉， on October 1st， 加 the 也对不加 the 也对，但你不能讲 on October 1。 同样的在9月10号 on September the 10th T-E-N-T-H 第十，前面要加 the，就是9月10号，那个时候介词要用 on， 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几号几号，都是跟天有关，星期几有关，所以我们 on Sunday on Monday on Friday 日子的时候，星期几的时候都要用 on。 比如说呢 on Sunday 在这个礼拜天 I'm planning to take a trip，我计划要到旅游去，到什么地方呢？去广州，到广州去。On Monday, I'll be back to school。在礼拜一的时候，我要回到学校去。所以日子都要用 on。好，这个就要晓得了。我们在上一次讲的，在早上、下午、晚上呢，我们都要用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别忘了，不要念成 evening。Evening 只有两个音节 Evening 啊，这样念实际上是这样。好，都要用 in。 I'm very busy in the morning， I'll be very busy in the afternoon， I'll be very busy also in the evening. Evening, 要念。可是这个早上、下午、晚上跟日子走的时候，它要用 on。On Sunday morning, on Sunday afternoon, on Monday morning, on Monday night, 那都要用 on, 自动改用 on 了。同样的，在八月一号的早上，你就不能讲 in the morning of August the 1st, 要用 on the morning, on the afternoon, on the evening, on the night of August the 1st, 只要跟日子星期几 on Sunday morning, on Sunday night, 都是用 on 这个用法。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不能加任何的介词，比如说用 every 开头的时候， every 也是两个音节，不注意时会念成 every， 没有这个念法。 every every every every morning 用 every 开头的这种时间副词短语，它前面不能放任何的介词的。你不能讲是 in every morning, on every morning，你直接讲 every morning， 每天早上 I go to school， 我都去上学。 Every morning, every afternoon, I play basketball。 碰到 every 的时候不要用 on， 也不能用 in。 Every year, 每一年 I feel very happy, I stay healthy， 我保持健康。我都用 every year, every month， 包括每个月。只要有 every 出现或是 each 出现的时候 E-A-C-H， 那前面都不能讲 on 的用法，或是 in， 这些都不要用。 Each morning I go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I go to school。 还有 one， this， that， last 这种词类出现的时候，也是像前面不能放介词啊。比如说 one morning， 有一天早上I ran into， 我偶然遇到 I ran into Mary， 我遇到了玛丽啊。 Which was 啊， Which was 干什么呢？ Licking my hand， 好，我遇到玛丽，玛丽在舔我的手。你看我用 which， 我不用 who， 哎，你知道吗？那玛丽是狗狗，她好喜欢我。 On Sunday night 啊，就是用 on，可是 one Sunday night， 你就不能这个 one 的时候前面来一个 on one Sunday night， 哎，那就不行了。有 one 出现的时候，叫 one year， 有一年 I ran into Peter， 我见到了彼得，啊，这要特别讲。同样的 ，this week 这个礼拜 ，this year 今年，哎，顺便讲，今年不要讲说 this year 或 this year。叫 this year， 变音了 ，this 跟 year 就变成 this year I'll be very busy。那去年呢，叫做 last year last Monday， 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一 last Sunday 等等。还有呢 that 开头的 that morning it was raining， 那天早上正在下雨。 That month 那一个月 I was quite busy。 总而言之，我这边讲得很清楚，希望呢大家知道这些介词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又不能用，我这边说得很清楚。那把这个呢表格把它记下来，将来碰到这个时间副词短语，你就马上呢就可以记起来了。但当然你说我现在就可以把它记起来，不必，你现在教完的时候会马上忘掉是正常的。以后不断的多看英文， expose yourself to English every day。 你看 every day 就不能讲 on every day 了。祝大家学习成功，休息一下待会来，我们下次再见。 En mi primera cana puso su grano de arenaDon Joaquín Sabina y Don Pancho Varona, nostalgia gatuna que huela mi cuna, no sé si de broma, no sé si me abruma. En mi primera guerra casi veo las estrellas, pero solo vi un cielo cubierto de nubes negras, me quedo con las ganas